暗夜行者，喜马拉雅、爱奇艺文学联合出品，商喜周工作室制作，第十六集，消失的毒品。余生海戴着耳麦，还在继续监听沉默，信号突然中断，这让余生海暗中咬牙，却无计可施。 这小子真会给我出难题。 我们上哪儿去找100公斤毒品给他？ 东西我倒是可以提供给他，但是你要给我保密。走吧。 两个人开车来到廖永嘉所说的地点，拿起铁锹铲开了被落叶覆盖的泥土，底下是一块木板，掀开木板露出了一口枯井。余生海用绳子缠住身体爬下枯井，底部有几个旅行袋，拉开旅行袋的拉链，看着白色的海洛因，余生海一脸震惊。 你猜的没错，这是5年前昆托遗留在案发现场的一部分海洛因，差不多也有100公斤。 这么多毒品，你为什么没有上交上去？ 你不用知道。 余生海提起一袋毒品绑在了绳子上，却意外地发现在袋子的底部竟然藏着一把狙击枪，这让他一下想起了什么，心里升起一股寒意。廖永嘉的脸上浮现出一丝不易察觉的笑意。 把东西送过去，我回去等消息。 看着廖永嘉转身离开，余生海一个人开车来到仓库，将车里若干袋毒品放进了仓库。刚准备离开，一只野猫从货架上跳出，吓了余生海一跳。余生海打开手电筒，照着野猫出来的方向，竟然发现了大量的化工物品。余生海又扭过头，盯着放置完毕的毒品陷入了沉思。山坡上，火光照亮了余生海狰狞的脸庞，望着山坡下的仓库，余生海将麻袋内的毒品全部倒在了熊熊燃烧的篝火之中。回到安全屋，余生海脱下衣服叠整齐，坐在沙发上闭目入睡，身边是一把上了膛的手枪。陈默那边，陈默换了身衣服，悄悄来到那家馄饨店附近，看着手表，整点。苏青竹准时来到馄饨小摊前，卷起袖子帮小摊老板洗碗刷锅，偷偷地看着老板包馄饨。 小姑娘，你又来偷学我手艺啊？ 我男朋友以前经常带我过来，我想学会了亲自做给他吃。 哎呦，谁家小伙子这么有福啊，带过来我看看。 会有机会的。 苏青竹沉默，用袖子擦了擦额头的汗水。沉默不忍看着这样的苏青竹，悄然离开。巷子的尽头开来一辆白色的汽车，廖永嘉降下车窗，沉默走了过去，一脚踹向车门。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，你不是有100种方法阻止桑波去见梁龙吗？他俩联手锤了我39下。 这个时间你应该和苏青竹在一起，而不是在大街上乱晃。 我有家， 现在立刻回去，否则想想阿喜，你想让他受牵连吗？ 陈默被击中命门，呆立良久，闷头折回茶楼。既来之则安之。陈默舒服地洗完澡，穿着洛翔的睡衣从浴室里走出来，却发现苏青竹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回来了，正目不转睛地看着自己。 这地方比安全屋舒服多了。哎，以后我就真住这儿了。 对，要不要玩把游戏？ 有什么好玩的？要玩你玩。 苏青竹打开游戏机，竟然拿了眼罩戴上。陈默看了看游戏介绍， 这可是射击游戏，你不会要戴着眼罩玩吧？ 你不信？ 当然不信。 苏青竹直接开始游戏，时间、角度、节奏掌控的简直完善，就是盯着屏幕玩也没几个能比他玩得好的。眼看到了最后一关，最后的怪物被打得还剩一丝血，苏青竹却停下了射击，游戏人物被怪物一枪爆头。 哎，打他不就赢了吗？停下干什么啊？ 苏青竹拿下了眼罩。 累了，我不打算破这个记录。 此时游戏画面里跳出了带有翔的记录，洛翔的游戏人物也出现在了画面里。苏青竹看着游戏人物，似乎又回到了当初两个人一起玩游戏的时光。 你来开车，我来打后面的怪，你把子弹拿上。 怎么一打游戏你就和变了个人似的？ 洛翔夺过苏青竹的手柄。 你记住啊，是这样这样。再这样往前跳一下就可以了。 苏青竹又抢回了手柄。 哎呦，我知道。哎，你快点。 好好好好好，先下车先下车。哎，你在这躲一下。 哎，你左边。 好了，死了。最后一个了，最后一个了。好。哇，通关，破纪录了。快把我名字打上。喂，醒醒。 沉默的手在苏青竹的眼前晃动，苏青竹回过神来，瞪了陈默一眼。 干什么？ 所以你是为了见他才每天打一把这个游戏吗？ 我累了。 苏青竹没有回答，起身关掉了电视。卧室之中清风徐徐，一张被电蚊拍隔开的双人床，陈默和苏青竹背对着背躺着，两个人都睁着眼睛无法入睡。第二天咖啡厅中，张新瑶翻看着杂志，桌上放着半杯咖啡和一个厚厚的信封。编辑胡光走进餐厅，坐在了张新瑶面前。 不好意思啊，张小姐，我又迟到了。 没关系。 那我们可以开始了吗？ 不。 怎么了？ 我约你过来就是想把这笔钱退给你。 为什么呀？我们合作的不是很好吗？怎么了？ 张新瑶把信封递给了胡光。 我的故事就到此结束吧。 可是给你做的那几期故事现在很受欢迎，读者都在等着更新呢。 我不想为了钱出卖自己的人生，希望你可以理解。 是不是文章里面有什么东西给你造成了困扰？我们都是用化名处理过的，也刻意回避了具体地名。 名字可以处理，但事件无法替换。如果这故事再讲下去，我和你都会有危险。抱歉。 张新瑶起身离开，被胡光一把拽住。 哎，张小姐，如果你的故事到此结束，我们的违约金可不止这些。 好，剩下的我尽快给你补上。现在我可以走了吗？再见。 胡光阻拦无果，无奈地盯着桌上那本曾经出现在阿喜病房里的杂志，不禁叹息。张新瑶刚回到家，一辆车停在路边，一个黑影从车上走下， 鬼鬼祟祟地来到门前。 新瑶，开门是我。 你来干什么？ 哎，听我说，如果我恰好有这辆车的保险单，还知道这辆车的位置，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开走它？ 我， 卖车渠道我来找，钱我们对半分。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洒在茶楼的大堂内，赵大明白已经康复归来，正歪着脑袋看到陈默和苏青竹走进来，愣了一下，扫帚掉在地上。陈默无视赵大明白，继续往里走。赵大明白突然跪在了陈默面前，抱住了陈默的大腿，情绪激动。 哎，你干什么？哎，不是，你谁呀？你松手。 赵大明白，松手。 赵大明白指指陈默，又对苏青竹手舞足蹈。 你认错人了，他不是你祥哥。 赵大明白摆摆手，将陈默拉到一边，还原五年前的场景，举起手对陈默开了一枪，倒地，爬起，倒地，再爬起，不断地比划着。陈默完全不知所措，苏青竹也是看得糊里糊涂。 你想说什么？ 赵大明白急得直跺脚，开始抚摸陈默的脸颊。 哎，哎，他谁呀？他 是洛翔的一个小弟，五年前那个案子他脑子受了伤，就成了这副模样。我收留了他当了茶楼的伙计。 陈默十分感慨地看着赵大明白，赵大明白则开心地在陈默周围蹦蹦跳跳，好不容易让赵大明白安静下来，陈默也终于可以安心地吃碗馄饨了。刚吃了没两口，门外梁龙为首的一群人走了进来，占满了整个大厅。赵大明白想要上前，陈默立刻握住了赵大明白的手臂，代为挂上了本店打烊的标志，拉下卷帘门，房间陷入一片昏暗。梁龙的手下直接将苏青竹和赵大明白摁在椅子上，门口立着两个汽油桶，戴维在大厅内徘徊，手中玩弄着打火机。 全体立正，叫翔哥。 翔哥， 走个形式，你才刚回来，我得做给兄弟们看。 梁龙带着陈默离开，前往仓库。余生海带着耳麦，用监控设备观察着仓库内的动向。 他们在半个小时前从茶楼出发了。 那边都准备好了吗？ 嗯， 来了。 车停好了，梁龙带着陈默下车。 只要见到那100公斤海洛因，我们一切照旧。 你在这等我。 梁龙一摆手，陈默忐忑不安地朝仓库走去，在梁龙的注视下拿出钥匙打开了仓库大门。在余生海监控设备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陈默走进仓库，两边是货架，陈默寻找着事先安排好的毒品。陈默打开货架上的麻袋，里面竟然不是冰毒，而是化工洗洁剂。陈默到处寻找毒品无果，不由得抱头瘫坐在地上。突然，陈默盯着地上麻袋被拖出留下的痕迹，似乎明白了什么，走向暗藏监控的位置，朝监控设备瞪了一眼。余生海盯着监控，又看向窗外的山坡，得意的一笑。未曾想到，陈默一伸手，监控画面在一阵晃动之后成了漆黑一片。